可以，它就两百块钱。好，你那吧那吧。 先拿出来是吧？ 那就可能不要里头，你要拿。 不是，就是有手。 啊，同学问什么时候卖东西啊？哎，我这个按掉了，洗掉。助教说有同学问什么时候卖东西，你们现在是都是心理准备我来这卖东西的是吧？你们我问一下啊，问什么时候卖东西，你知道卖什么东西吗？ 知道 哦，对不起啊，这真的不关系到这一刻了，我向叶子道歉啊，就是有的时候就顺便趁上课做一点家庭手工之类的啊，就是那个。比如说像是学法脉，像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还没有来的另外一个会来帮忙的助教，比如说那个朝鲜族的那个朱熹啊，那个像我看朱熹把脉就会觉得他把脉哦是这种对病人过度亲切的把脉，就是他在帮病人把脉的时候，他会用那种全心全意去感觉，然后就感觉得到，就病人胸口痛，他也胸口痛；然后病人流鼻水，他也流鼻水；然后病人肾结石，他自己也在刺痛，你知道？那这东西我们台湾人的说法叫做把脉打到阴脉去了啊，台湾人简称卡到阴。卡到阴，大家有这个讲法吗？没有，就是把脉到会撞邪的程度，因为。我一开始讲说，这个人的这个太渊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气血的这个情报量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你手指头搭上去的时候，基本上那些能量的情报都有可能传进来。所以学把脉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要防止被传气，不然的话，人家在感冒，你把脉，你马上也感冒了，这种事情都会有的。比如说你投入的那个感情太重啊。居然是可以讲电话都被对方传到感冒，就病毒是可以无限过来的。不过这也不奇怪哦，因为据说有一个实验是，好像把癌细胞跟好细胞啊，用那个石英片还是玻璃片隔开来住隔壁，那隔壁的好细胞都会变成癌细胞。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能量上面的那个铸造的事件。那所以呢，这个如何能够让把脉的时候？不要被别人的坏能量影响到啊！首先是像有一些中医前辈们，他们都有一些口诀啊，就比如说这个类似我听过的什么，好像在把脉的时候心中要默念一个什么类似密宗真言的东西啦，或者是在把脉的时候心中要默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边有个如来佛，东边有个小孩童什么的，就是。要不断念那种岔题类的内容，但是这些咒语不管如何之奇怪，大概的意思只是要表达你死是你家的事，这样一件事情而已，就是你死你家的，不要害到我，就是这种感觉。像我2014年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同学啊，一开始可能有一点点热情，就是叔叔的，那你帮我拔一下，但是很快就完全没有这个热情了，因为。那时候会有班上同学的私下的反馈，就是说我的手伸给叔叔，叔叔的表情像摸到脏东西一样，就是真的觉得非常被羞辱啊，不喜欢伸手给我把脉了，就是那种就是尽量不要沾，甚至有同学还那种好像练气功练得有点神神鬼鬼的啊，说他什么只要跟人家有身体接触把脉，他就会能够，如果对方的能量虚，他会发气给对方，然后呢，如果对他弱的时候，对方强，对方的气他会吸收到，你知道他有吸星大法的，然后他就后来就跟同学讲，跟叔叔把脉什么都没有，吸不到任何东西，然后也给不了他任何东西，就是我的那种心理距离非常的遥远啊，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就在你面前，但是我不爱你，啊，那个。所以呢，就是在心理上你要制造出这个距离，就用气太深就容易被传气，那这是把脉的一个基本。而且呢，主要是我们现在临床需要运用的脉象，我 上堂课不是跟技术人员讲说你那个脏器要这样的细，对不对？其实这件事情反过来对同学的学习来讲，是你在做这个方剂分析研究，知道了这个方剂，然后顺便看到这个方剂应该是什么脉象的时候，你先认识方剂，就你学了那么多方剂，你知道了这个方剂是什么脉象以后，你再回头去练把脉，把脉就很会进步。但是你打得很细，没有可以使用的方剂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它本身没有做一件事的那个行动上的结构张力，这不太会进步。因此把脉像《伤寒论》需要的交的脉法，其实等于是把个沉脉、弦脉、什么宽大脉，刚刚一堂课就已经全部教完了。所以阶梯叔叔的把脉课大概就刚刚那一个多小时讲完。因为你有这个基础以后，剩下如果今天学一个方剂，说这个脉是弦大而直怎么样的，那你就看到说哦，那这样子滑呀，有没有弦大而直，就是这样确认一下。因为你只是知道有方法可以治理的，再确认一下是不是符合这个方法，这样子的话把脉就不用努力也可以继续进步，就不用再用功了。当然你如果你但你如果要想要耍半仙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套了。就你如果想，因为我们台湾有太多中医生都是脉法如神，开药不行，就是所以你这个东西要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了啊、哦。我就是先有可以开的药，然后才去开始找可以吃药的人，这样对来讲比较简简单。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把脉如神的话，那就是去西医院练啊，就是这个什么肿瘤科啊，你什么脑瘤啊，按一按啊，啊肝癌啊，按一按啊，洗肾的啊，洗肾的人一个、两个、三个都按过去，这样一下就你在西医院会一个礼拜就脉法如神了、啊。那但是那一个礼拜你当然会喘气喘死掉了，就很容易练，但是也不必练这样子。那如果说什么讲这些话，如果是为了顺便推销产品的话啊，我对于这种比较容易被外界的气干扰的初学者，或者说你本来身体就比较虚弱的话，我是蛮推荐，就是比如说那什么，我不知道淘宝现在卖那个，比如说天然的朱砂的球球，这样子挂在手上身上行不行？就是说那个天然朱砂球球现在是不是很贵了？嗯，有多贵？没 有。 如果是 它是一个 手串的话，可能就几十块钱。 那个是朱砂粉用胶做的，就是完全的原矿，稍微贵一点。不过没关系，朱砂粉用胶做的也会有效啦，就它至少能够。因为但是呢，朱砂啊、这个矿物它的性质，就好像说至阳的硫磺跟至阴的水银，叫化合在一起，它本身会有一个比较保护人的气场，所以挂朱砂的东西是可以的。但至于说我自己很喜欢用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的矿物名称叫做 Sphelite，Sphelite 是日文的杉树的杉，就是木字旁杉三撇这个杉。那Light 是什么矿石？就是 LITE 这样子，所以就是山石的意思。那只是这个山石啊，在淘宝网的网名是用音译叫夫聚来。好、啊，夫聚来现在多贵了？最近在大陆夫聚来狂涨。那个哦，对了，那个很贵的夫聚来最近要小心不要买。因为最近染色技术进步，曾经有一大批染色的电子色的进入市场，然后卖得超贵，所以那个电子色要稍微防一下。但是如果要用来挡病气的话，像这种带了很多那个赤铁矿的，就是那种所谓的铁皮山石，就是看起来黑黑的不紫的，那挡病气就已经很好用了。那这样子说的话，就是山石它其实也是严格来讲也是红色矿跟蓝色矿的混杂，所以它的象征符号来讲的话是这个红是大地之气，蓝是宇宙之气，然后这两个气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产生一个他们能量业界啊称之为这个 violet flame， 就是紫色的火焰。 那那个紫色的火焰的话是，据说是可以把身上的那个气场上面的污垢烧掉。那我的话是，就是焰紫色的山石比较是疗愈系，是这种深黑色比较是防御系。那深黑色就是便宜很多，就非常便宜了。那那个因为大陆焰紫色比较红，那我平常是对于这种能量宝石类的东西，我的意见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时候就带个心理作用，对不对？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的。但是山石是那种很多人都是，他就算感觉是很钝的那种哦，他带一个山石的镯子也会连续拉肚子拉好几天，他真的是直接就排病气的，就他那个力道是很强的。那只是山石，黑色的山石是太凶，就把你身上的那个灵伤刮掉以后，会留下气场的破洞。所以我带黑山石的话，就有时候会带一个紫云母，因为紫云母是能量上专门补五劳七伤，它的功能是修补人的气场的破洞的。所以就是山石配紫云母啊，是即使是像我这种所谓的麻瓜，就是没有那么多那个能量感觉的人，也会觉得就是说有带的时候就好像每天有多吃很多颗补药的感觉，就是直接会有补到的感觉的。那我现在说啊，我卖的东西你先淘宝比价，就淘宝比较便宜就买淘宝，因为这种黑黑的不漂亮的山石的镯子，淘宝曾经有便宜到390一个，但是我带的是卖700块一个。那我看到它比淘宝最便宜的时候要贵还买，是因为我在台湾看到那一批觉得都找不到主人，觉得他们很可怜，就觉得我这边觉得可能会比较爱惜他一点，然后就也买过来了。但是淘宝的390，我就要刻意去帮我找那个便宜的，就390，他每一个品项他问他都说卖光，所以等一下下课或者上课中间，你就可以淘宝开始一群390到底还有没有，叫书具来手镯之类的。那有的话就不用买我这个贵的了，因为我这个进价比较贵，所以我这边是卖一个700这样子。那700我也没有在赚什么钱，就是只是觉得帮他们找个主人而已啊，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至于说这个紫云母啊，那个淘宝上有一种紫云母是很漂亮的，那个叫邪灵铁矿，那个不是紫云母，就紫云母是很便宜的，就是售价一个要80块的，那么便宜的才是紫云母。 但是它颜色好鲜艳的，网上那个。 紫对的紫云母网，它网上还有一个网名叫做梅花碧玺，那个也还算对的紫云母，那都是便宜的。那另外一种很漂亮的紫色的，就叫做丁香紫玉的，那个紫的很均匀的，那个叫邪灵铁矿，那个跟这个是锂云母，就是锂电池的那个锂云母，跟那邪灵铁矿是不同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就然后还有就是法脉的时候，我说如果你要把重症患者的话，怕你的那个基因结构里面的紫气被吸掉的话，那个要用黄铁矿。那我是有带一些5角12面的黄铁矿的材料来了，但还没串起来。我想等到明天后天看哪个助教有心情再串吧。那这个就是随便说说，只是刚好有同学问什么时候开卖，那我就固定小妹来了再开卖啊。那小妹来了没？还没，还在睡觉啊。 买电池 哦，他去买电池啊，对不起，他也是在固电啊，固电池。所以这样子，然后刚刚下课的时候，有个同学问了一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课程到从开始到最后都必须要关照到的问题，当然也是你们做前世的人啊，需要去这个花点脑筋的地方，就是当一个人身上这个毛病也有一点，那个毛病有一点，什么都有一点的时候，到底我的治疗是何者优先，对不对？我要先治什么？而那个同学刚好提出了3个点啊，我就觉得这3个点就是，还真的把我难住了。就是这3个到底是何者优先啊？就比如说这个同学他说，我是那种很容易就出汗的人，那汗孔不关就是桂枝加附子汤症，对不对？就是太阳偏的药啊，然后。这同学又说，我是一个好像交感神经比较紧张到绷住的人，那这样的话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就是虚劳到他的自律神经都松不开，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自我疗愈的还债模式，必须要用柴胡萝卜牡蛎汤把他的自律神经从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这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事情。然后可能这同学又说，但是没有这么说，我乱说的，我这个常常端逼格，所以我绝阴病。好，那好，那你看又绝阴病又自律神经的紧张到虚劳劳病的极点反转到假意病，就是交感神经僵硬到挡住了，然后呢眼前的容易出海啊，会是家父子烫症。那这样的情形到底哪个方剂优先呢？我随便问一问啊，贾佳你觉得哪一个先啊？不在啊，那这个就是随便说啊，我们今天随便说，大家直觉就好。你觉得眼前有桂枝加附子汤症，就信阳刀立威把桂枝加附子汤症补起来也不错，觉得这样先桂枝附子汤症的举手我看。哎，好，然后你觉得呢自律神经的紧张还是要先处理，不然身体什么气血都运转不动，要先吃柴龙骨的举手。然后你觉得到底厥阴是最深层的疾病，上顺序应该是先修里面慢慢修补到外面，先治厥阴的举手。对，我心情是这样的，三种票数一样。那怎么办？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今天你做了一个程式，而且今天这个带领你做程式的这个某人也是犹豫不决的状态，好像都可以的话，那这个程式它怎么样，请问一下程式的设计师，它怎么样运算出它的最佳解？A 方案的话，就是要实际上要反馈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程式就会变成一个有吸星大法的程式，在它使用者可以帮我们收集反馈，然后让这个程式变得更壮大。对，我是站在一个就是说对自己比较有利益的想法的话， A 方案可能我比较想要使用，就是我不要直接告诉你说一定是怎么样，然后但是如果能够就这个程式，如果因为有人去使用它，让这个程式变得更加壮大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快感的事情。不过，刚刚同学提出来的是什么？厥阴病、柴胡萝卜汤症，跟桂枝加附子汤啊。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我的意见是两点。第一个是，实际上临床你要用的优先顺位是，你要去想这个病人啊。你是要大修还是要小修？那个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他跟你的关系是很比较亲厚的，比较关系比较稳定而有彼此的信赖的，那你如果能够跟他提出一个，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对病人是要提出 proposal 的，看他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方案， 就说你这个问题，我如果花上都八个月帮你调理，而你这八个月里面都尽量不要工作劳累啊，要坐得舒服一点，就不要有人际关系的摩擦，你愿意进入还债模式，我们大修的话，那大修的话就是，那他有一个可能可以，他愿意给你时间，因为处理厥阴病有时候要花一点时间，他愿意给你三个月才能处理厥阴病。但是如果他今天只是要小修的话，就说医师啊，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如果你今天只是说汗比较多，我就几元汗，然后他看你之后，如果吃到有效，也不会再来了。那这种的话就，桂枝加附子汤你试试看，如果吃了汗有少的话就好，如果吃了汗没有少的话，就是我因为我的话都是会把可能没有效的情况跟病人讲，就如果吃了没有好的话，有可能还是要先调理自律神经，再回来处理这个才会更有效。所以你就不妨就是先吃桂枝加附子汤，如果不直接有效的话，我们再来吃一段柴胡加鹿骨汤疗程，再回来吃桂枝加附子汤。那至于厥阴病，因为跟日常生活中的端逼格太有关系，那这个放眼望去，我们这些就是有存在危机的人啊，就是说每天觉得好像不努力一下就证明自己是可以的，就你知道那种我说的厥阴病端逼格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是那种摆臭架子那种姿态，而是比如说这个人很热心助人啊，随时都要发什么分享什么好餐厅，分享什么心灵鸡汤文那种给人家的人，你知道这种人，那他也是在努力要证明我是有存在价值的，就是那种心灵鸡汤发放处那种人，那也是犯到这个诈厥阴的这个端逼格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实际上看到的大家的生活模式是每天在诈厥阴的情况太多了，所以厥阴病哦，有时候你今天给他一包药修好一点点，然后明天又炸掉了，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偏多。所以厥阴病要不要治疗就随缘吧，看他那个人，因为这个东西需要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咬牙忍住，不要再看到什么心灵鸡汤，我就觉得哦，这个对谁应该有好处，我要去跟他分享，让他得到心灵的成长，然后就是这种救世主情节，你能不能咬牙忍住，或者说能不能咬牙忍住什么你的朋友啊，只要哦，那个连我都咬牙不忍不住了，就听到我旁边人说他要去日本，就讲我跟你讲，你们俩攻击你要去哪里，你管不要好处啊，你不要，就是这个，就是救世主情节啊，是怕别人旅行，因为没有人旅行差了，所以这要咬牙忍住啊，就是这一类的热心助人的事情，都要能够咬牙忍住，才有机会能够修厥阴病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呢，如果站在一个长期调理调体质的立场的话，我里面倒是有一个比较绝对的顺位。那个比较绝对的顺位是这样子，是因为你不先处理这个，你下一个就不能处理。所以这个东西，在我的感觉或者是我们同行之间的感觉是这样子，你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淤血的体质，就是脉有点沉沉硬硬的，然后一天到晚在乱上火，那种淤血发热的体质。但是我们的临床经验是，厥阴病没有先修好七成，没有办法打淤血，就是那个淤血它会打不动，所以在打淤血之前要先修理厥阴病，然后呢，先治厥阴再治淤血。那当然这个过程，这个病人身体通常也不是多好，所以他通常也是常年的是有虚劳的状态的。可是打完淤血要补虚劳之前，还有两个东西要处理掉。这两个东西也是要先打完淤血才好处理，不然淤血不打掉，他身体那个系统没有办法打，没有办法通畅，很多药是走不过的。那打完淤血可以开始处理的东西是痰饮跟寒气。那简单来说，这个痰饮啊，就这个脉啊，一直有一种弦滑的脉象，滑就有一种特别有弹性，微微的有点力气那种脉。那这个弦滑的脉象，它身体里面有那种代谢不掉又有点粘稠的水塞在那边的时候，你补药很难进去，所以痰饮必须要另外辟出一个专项。就是你今天如果啊 要开一个中医诊所的话，其实你这些疗程就需要根本就排出来，大字报就贴在墙上，所以你不照这个疗程，我们就不要医了，就是这样子比较简单。因为病人你要了解到我们这个疗程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要今天来这样一下说哦，我这边帮我医，那这个不好搞。那个，然后化痰饮的药，那就是另外一整个系统。我们伤寒症会讲出很多很有效果的药物啊，药方。那至于说寒气是这样子，当这个人的脉啊沉沉硬硬的时候，从一个有形的角度来讲，你说这个人手脚冰冷，体质寒，对不对？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他因为长期的活在某一种环境或者是紧张的心情之下，他的血管变窄了，血管变窄了，所以他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了。那今天包括今年，可能前一阵子在大陆的中医界好像时不时就有人觉得我们应该用附子补阳气，对不对？那我今天如果拿说我用附子帮你把阳气补起来当做是一个疗程的设定的话，过去十年的实验证明，大陆的中医爱好者吃附子吃坏都是因为淤血痰饮寒气没有先处理，所以附子的药性完全被挡住了。这个如果我们要用附子剂来讲，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有淤血，你就直接用附子去暖它，那个血是不是可能烧得更干更淤啊，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有痰饮，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说附子补了阳气之后啊，那个阳气足了痰饮就会代谢得掉，这个一部分来讲的确是这样，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那个附子的热直接把那个痰啊从稀痰烧成老痰，然后你的全身都被那个痰塞住黏住，就是被变成胶质，就是烧成胶掉的痰，黏胶的胶，然后整个什么淋巴什么全部都黏死了。所以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寒气，很多人都以为说附子就是驱寒的嘛，所以我寒气用附子刚刚好，其实不一样。就是这样子说啊，同样那个脉啊，又紧又细的那个沉在底下的脉，你如果用生附子，可以让它立刻打开。甚至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我用二十几颗生附子的四逆汤啊，可以让你一碗汤喝下去，你再去算，再去量血压，现在血压只有70/40，就低到对我要往生了。就是可以这样，就是生附子那个驱寒的效果，可以一下子让血管就撑开来。那你用生附子，少量的生附子把血管撑开来了，那个空间出来了，你那个什么做艾灸啊，或者是吃泡附子啊，补阳气才补得进去，就你那个房间不先做出来，你补不进去的。所以打寒气是进补以前需要做的，去痰饮跟去淤血都是进补之前需要做的。然后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补不进去的因素，就是自律神经的紧张。就当一个人的内在是自律神经是紧张紧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补的。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补药之法，我换一个说法，不如就用太极拳的说法算了，你有多松你就越能补，就是你松不开就补不了。所以我常常会跟我的认识的或者说病人讲，其实大家都是亚健康来说不上病啊，跟我认识的人讲说，你愿意进入还债模式吗？就是你愿不愿意让你的人生真的松下来悠闲的过？如果你不能进入还债模式的话，那你的整个身体的调理在处在紧张的状态下都是不容易调理的。就是当我遇到处在那种生活有压力正在奋斗，但我不是说奋斗不好哦，我是觉得当一个人做的是他自己灵魂的呼唤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越做越有能量的。这并不是说越做越虚的，绝不是你累就会虚，就是而是跟你没有爱的东西相处会虚。那当一个人处在比较有压力的时候啊，那你如果觉得他告诉你他人很累很虚啊，然后跟你拿补药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一个你不喜欢听到的反馈，就是你补了药真的好有效哦，我吃了之后就变得有精神了。这个是我们开补药其实很不喜欢遇到的状态， 因为代表说那个补药的药性就是被挡在外面，它就拿来当汽油烧掉。就是我们现在开补药是希望这个人能够告诉我说，哎呦怎么办哦，你叫我吃那个什么小菌中汤哦，然后喝那个猪肤汤哦，我简直是一天整天都睡到下不了床，完全不想做任何事，这个才叫做有补到，就是把你的身体切换到副交感神经进行修补模式。所以那种拿了补药吃的时候，那补药很好吃，果然有精神，那很不好啊，就是没补进去。所以那个决定他不要进入还债模式的人，你给他的补药就是能够让他变得比较有精神，但是愿意进入还债模式的人吃了补药以后整个人像废人一样，那个才是比较能够身体变好的人啊。就是这个地方同学大概知道一下。那当然如果要说到开到补阳气的父子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个人是阴虚体质的话，也是你一用泡父子他就烧干了。像是从前有一个大陆的同学啊，因为他的医生也是就是医术很好的，所以是他的医生告诉我的。就是他说这个同学是这样子，因为呢以为就是认识了中医嘛，就以为还是说遇到一个比较不太好的中医，大概我故事那些细节我忘了，总之人家就说他要补阳气，就是他一直吃附子，一直吃附子啊，结果那个同学他吃了很多很多的附子之后，他就变成异常的，就是人变成那种异常的，好像什么地方有点焦躁还怎么样啊，就是开车就看到人家不太会开车，停车开车门下去把人揪出来暴打，就是他那个阳气就是干烧到整个人在那边焦虑了。那后来他的另外一个比较会用药的医生就给他吃那个张仲景的那个补肾水的猪肤汤，就是猪皮煮蜂蜜，然后再加点米磨成的粉，然后吃着吃着才把那个好像被拔上来的那股热气这样的收下去。也就是当你还是这种肾水不足阴虚火旺的体质的时候，你必须要先用猪肤汤把你的这个阴虚体质补好，然后这时候你补进来的那个阳气你身体才能够收纳它，就是这也是制造收纳阳气的房间的方法。那我们我现在看同学看不出来，我觉得现在看同学很多人脸色都是淡淡然的阳虚，所以我今天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但是我2014年在北京的时候，因为我想我今天哦在这个我的博客在大陆这样子在跟大家互动，应该已经很多中医控不会再理我了，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来的同学心情上比较淡淡然一点。但是我2014年被叫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一直接跟中医圈有接触的时候，其实遇到的都是那种我们要复兴中医那种，就是那种要搞民运分子啊，这种那样的感觉比较多。那所以那个时候看到的很多人就是会觉得他是阴虚加淤血。阴虚加淤血主见是什么？一开口就口臭得不得了，就他的身体就是那个内脏有淤血加上阴虚的话，他会烧到他的内脏都有烧出那个来自内脏的口臭。那种阴虚火旺的体质的人哈，就是应该张仲景的猪肤汤的主症就是主观会觉得胸口热烘烘，喉咙干干，那这种阴虚的体质，那他就需要吃很多次的猪肤汤，然后把他身体里面这个阴虚，因为你要我换一个讲法哦，人的身体里面自己能够帮自己灭火的东西是那个人体自己产生的类固醇，那不但是灭火剂，而且是强壮剂。那你吃了猪肤汤以后，它会补强你的身体自己制造类固醇的功能，然后让你全身的发炎状态镇定下来。可是然后呢，如果但是你那个阴虚状态如果拖得更过火的话哦，整个人被烧得哦面容焦黄焦黄的，然后白头发开始狂冒，老得特别快了，就是快速老化，然后面容焦黄，人枯瘦。那个张仲景的药方是猪油煎头发，就是把人的头发用猪油烧得焦掉， 然后喝那个猪油，那那个是强迫你的内分泌系统在开机的药物。就是我2014年接触到了大陆的那种中医爱好者，就比较有看到那种已经阴虚火旺到过头，到面容枯黄、满头白发去这样子。那但是如果那样的人，他觉得我人有点好像元气应该是有不够了啊，我还吃附子来补身的啊，就吃一个那个什么少阴片里面的那些补阳气的方剂，那这样子就危险了。所以这个，那这个用，当然我用附子来说，像比如说我昨天有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台湾一个小孩子，他是肝阴虚的 C 型肝炎体质，他光是吃黄芪红枣增强免疫力养肝茶都爆掉，就这东西是平衡不平衡的问题。所以在阴虚火旺的情况下还吃附子，那也就很容易炸死人的。所以就是不是说补药就没有效了，就我觉得中药杀人的好处比较是你把那个人毒死了，法官不能判你的刑。因为你们说我开一些黄芪红枣那有毒吗？对不对？就我爸爸常常在家里面跟我讲，因为他是做台湾的那个医政处的啊，他就说你看啊，中医真的很自由，就是你开药把人毒死了，除非让人看到你是端一碗砒霜过去，否则的话谁能治你的罪呢？对不对？就是其中的阴阳五行深刻之理谁能搞得清楚？所以啊，大家尽管毒死人没关系啊，反正国法是制裁不了你的。那这个，那这样的一个优先顺位，比如说用附子的话，我就很喜欢这个。有一次这个就是当年清朝末年，我们在广东一带有所谓岭南四大金刚啊。那岭南四大金刚的医术后来是由下一代这个香港的谭树菊算是继承了大部分。那谭树菊有一次呢，被邀到日本去跟这个什么大冢静杰啊、史树道明这些中医前辈们啊就交流。那这个大冢静杰就跟这个谭树菊讲说啊，就谭大夫，你这么会用大剂量的附子治疗高血压啊，那我最近也是有一点这个调调，那你是不是能够帮我看一下，我是不是也要来？因为日本人不敢用那么多附子啊，谭树菊是一开8两啊，1两是37.5克。我们现在这个做药群都还要每次都跑到香港去批谭家泡附子，因为他的泡附子都做得特别好，是用姜汁去浸的。那因为他要用那么大量的附子，那要去毒啊。因为你用8两附子，你淘宝随便买来看，香到我可能把你麻到完全不能动啊。那这个谭树菊呢，就给大冢静杰大夫搭一个手，因为日本医生不太会把脉的。所以他们的用复诊已经是算很热心的，所以被搭手就觉得，哦，这是中国4000年神奇的拜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谭树菊搭了以后，答案就让大冢静杰大失所望。他说：“你这个是肝阳上亢的高血压，不关父子的事。你会不会眼睛比较酸？你还是同温胆汤吃起吧。”就是正是因为他是用父子的行家，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不可以用。所以谭树菊就跟那些日本医生讲，他就是这样子，你的脉啊极端浮大或者沉的时候用附子还可以，但是你记得一件事，脉带弦滑的时候不要用附子。就是那时候跟日本交流的时候，谭树菊跟他们这样讲。好，那这句话其实我，因为你知道大陆从火神派变得比较有名的时候，有多少中医爱好者滥用附子，这个你们心里有数吧？还是也没数？知道哈，就是带头乱吃附子然后吃死掉的这种故事情节。那这个就是谭树菊说的那一句话，脉带弦滑不要用附子，那就是岭南派的精华了。就是因为大陆那个喜欢吃附子的那些人，他用附子是真的是没有规范的。你想想看，脉带弦滑的时候，可能这个弦滑是来自于痰饮，可能这个弦滑是来自于自律神经紧张，可能这个滑脉是来自于里面还有闷住什么地方在上火，有里热，就是这些情况的时候，的确是不能直接用补阳药的。 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其实我有时候父子也是开很重的，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用父子的手法，这个内功哦，不是火神派，而是岭南派，就是岭南派他内在运算这件事情的逻辑，跟火神派的内部在运算这个事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那个火神派用父子的时候，就有点像是那个小说《天龙八部》里面看到那个鸠摩智去耍那个少林七十二绝技的时候，其实如果说我看到的不是七十二绝技，我看到的是小无相功，就是那是用小无相功模拟出来的。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内力的底子不一样，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同样是这个人，我开几两父子跟别人开几两父子，我就觉得那是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到达开父子之前，以及决定开父子的那个当下，我们那个做决定的所有内在逻辑的开关都不一样。即使外表看起来都是这个人阳气很虚开父子，然后两边都不叫我开错，可是我们对于这件事的判断点，一连串的计算都是不一样的。那因此在这里就是跟我们的城市的设计工程师讲一下，就是这个要到达补以前，那些塞住的痰、塞住的淤血、自律神经的紧张等等，以及寒气、血管窄紧的寒气，是不是要能够先处理？而且有的时候在那个塞住的四个点之中，淤血还要先处理。但是你要先处理淤血的话，你要先有没有厥阴病？有厥阴病的时候，你打不了淤血，就是反而会因为厥阴病的体质啊，是身体里面这里寒一块，这里热一块，你一搞就好像这里打到了，那里又虚掉，然后那里怎么样，这里又上火，你知道，就是它的那个平衡度，就是身体的那个阴阳的平衡不存在的时候，那个随便放什么东西就翻掉了，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当你跟虚劳最有相关的啊，这个东西没关系，我们之后很快课就会讲到张仲景的虚劳篇，他就会告诉你虚劳有这么多不同的虚劳的路数，那时候再来分辨这个人是哪一种虚劳就可以了。有张仲景讲的，我觉得情报价值是很高的，就分成这几个路数，你就可以把虚劳的人看得还蛮透彻的啊。那是有效情报的那个比数非常高的东西。那么大约治疗的顺序是这样子啊。那至于说，但是这个是以长期调理的规划而言的，如果以短期来讲的话，就这个时候现在这个人感冒了，那你就把他治他感冒嘛，或者说这个人现在脚痛了，你就治他脚痛嘛，就这个人现在这个当下痛风发作，你就治他痛风嘛，风湿就治风湿。那这种临时的短期的需要立刻处理的，那你就立刻处理，没有关系。但是我刚刚讲的是整体的体质，如果要进行调理的话，你的那个就是，即使是我都常常会不小心跳级，然后就失败了。因为有的时候，啊对啊，我们业主的太太就这样啊，跟我讲她月经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哦，这个月经这个出血啊，就是月经那个滴滴答答那个血不停。那说这个东西是用那种收住血的那种什么当归黄芪再加什么东西的，但是我人家吃了之后，因为她是在饭局上这样问我啊。然后我就哦月经嘛啊、哦、这样子，然后就给他开了，就那个药他一吃下去，就说整个头发长上火的不得了，不能再吃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他的根本的体质是大厥阴，所以你一补就烧死上面，然后下面也没有被暖到，你知道？就他本身的那个路线，你还是阴阳分裂的路线的时候，你就连治他一个月经出血量过多都不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当然啦，有的时候你可以跳过他的厥阴病，直接把月经治到。但是我目前已经遇到业主的太太跟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很会端逼格的，或怎么样，那个月经出血，那个月经的滴滴答答都没有办法直接治好，都要从厥阴修起。还有子宫肌瘤的，也是要先修厥阴才能修子宫肌瘤，不然的话，他那个厥阴病那个纠结的能量就会在那边，那个你要化那个肌瘤的药，哎，打不过他那个 奇怪的那个能量的块块。 哎，请说。 我后来给他们去参加那个三位司令他们好，然后后来的月经变成是把它排出那些血块，然后后来正常，排很多血块怎 么？啊，就正常了，然后就没有再滴答不止了。对，哦，所以也就是说，就连绝阴药都会影响到他这个人有没有淤血这件事。所以就是大概这个故事同学可以听懂吧，就是绝阴当归四逆加无茱萸什么汤，那不是化淤血的药哦，可是当他的体质是那样子的，你绝阴你的淤血是搞不了的，就你打掉多少就再淤多少原因，就是他因为淤血对不对，你把他已经有的淤血打散了，对不对，他身体说没问题，我再造两块给你，你怎么办，就是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制造过程，所以它是直接是绝阴，反而淤血化掉，然后它的那个月经滴漏的那个出血也没有了。但是先不来这一招，你直接要收那个滴漏的血就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先治绝阴的原则，我觉得在临床上还是有意义的。当然，大部分的临床医生连绝阴病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也没关系。就是因为他大部分临床开业的中医连绝阴病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现在的一般的民众妇女去看中医真的是亏很大，就怎么医都不会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回头来讲义的这个什么桂枝汤啊什么那个讲义，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了，我们开始来做伤寒论的第影子脉啊，对对对，好好好，既然是二十分钟，干脆把脉就讲齐一点啊。这个《伤寒论方剂》的 mapping 下一堂课再开始说。这个把脉啊，我们刚刚教的这个寸关尺，对不对？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定关啊。然后寸关尺这样子，隔壁一个手指，上面是寸，下面是尺，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啊，这三个手指，再下来三个手指，还可以再把一个寸关尺。这个我姑且称它为影子脉。我看到很多别的老师，不止一个，别的老师都要把一下这个影子脉做一个确认，然后我。后来是龙帅江老师教我的，他说啊，人家这个气口这个地方的那个脉哈，它本身像是一团能量撞在那边，对不对？一团讯息撞在那边，然后撞到你的手腕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弹过来的回音，那个回音呢是在你的寸关尺再下来三个寸关尺的地方，那这个回音是要干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吸血鬼的话，吸血鬼是没有影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把这个人哈，这影子脉当然拔起来是相对不清楚很多，就比较模糊。但是呢，你要去确认一下你这个寸关尺拔到那个脉象啊，拔影子脉至少是跟它是类似的脉象，但是比较模糊，要类似。那有一种情况是你这个人呢，哎，什么寸口是浮啊，什么关脉是有点弦啊，然后尺脉有点虚啊，但是你把到影子脉的时候，那个影子脉的寸关尺都是硬邦邦的。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接到的病人是表面这个正常的寸关尺有它的脉象，但是影子脉却是硬邦邦的那种人，因为。那样影子脉是硬邦邦的人，代表他的人，他的这个人的意识里面啊，解离掉的部分很多。但很多同学，有没有同学不知道什么叫解离？有吧？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啊，好。解离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左脑之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或者说左脑中的右脑的那个测谎的机能已经严重受损。那什么叫测谎的机能严重受损呢？就是这个人开始能够，因为你知道测谎机能如果没有受损的人，正常人其实你现在也是这样，测谎也是有做得到。就是所谓的测谎机能，就是说 我今天是一个姓谭的人，我要对着镜子说，我要催眠我自己，我姓王，我姓王，我姓王，你做不到。就是人的右脑有一个强迫你认真的功能，就是去认出这个是事实的功能。那可是呢，当一个人的左脑里面的那个系统太过强大，不希望右脑的声音进来的时候，他去切除了右脑的这个功能，变成一个人可以对自己说谎的时候，这样把右脑切掉了的一个脑叫做解离。那解离的人的特征叫做很容易就会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把人家弄得很惨，然后就会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其实对你很好啊，我其实爱你的啊，就那种充满光充满爱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恶意的人，让别人被他弄得多惨也不会知道对方很痛苦，就是一是完全不会感觉得到自己的恶意，二是对别人的痛苦真的没有同理心，我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那么难过，就是那个，那这样就是右脑机能被切掉了的解离的人啊、哦、那人为什么会解离，其实人会解离是因为为了要逃避内心的痛苦，就是因为这个人他的头脑的设定上自我批判的地方很强烈，所以他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好，他会痛苦自责到活不下去，所以他干脆那些痛苦自责的部分他都不要承认就很简单了，所以就变成任何自己的恶意都马上做一个解释，说我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做成习惯了以后他就再也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恶意了，就是他会对自己的每一个恶意都做自我合理化的解释，然后解释到非常完满以后，他就不管怎么样行为上伤害别人他都会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那但是这样的人，因为他的这个脉象，就右脑被切除掉的解离掉的人，他的影子脉是全部硬掉的。可是问题就是，之所以这个人会变成解离，是因为他这个人想要逃避痛苦，想要埋藏他的痛苦，所以才会解离的。那治疗解离的很多方法啊，比如说其中一个是，比如说原来一个人活得很大大啦，我没事啊，我很好啊什么的，但是你给他吃一次，就给他吃一两以上的红参煮成的浓汁，硬的把他的心中之神撑大，他就可能会觉得啊、哦、想起来我童年其实被谁欺负过，我小时候被幼稚园老师强奸过，我其实受伤很重的，就是你硬的撑大他的心中之神的时候，他那些痛苦会回来。那同样的，如果你真的调理一个病人，你在调理的过程里面啊、哦、你因为那个治疗让他的心中之神变多了的时候，就左脑中的右脑变多了，因为中医的治疗就是希望人的心中之神要变多嘛。但是你把他右脑叫醒了以后，他整个人全身都是大病，痛苦的不得了，然后那个人就会觉得你是什么鬼医生，怎么给你越治病越多，就他的那个痛苦会随着治疗而越来越爆炸。所以那个解离的脉象就大约可以这样想，就是他的那个多很多内心的那个黑暗能量跟痛苦能量，是他以一种结块的方式封印起来的。那你一旦进行中医的治疗的时候，对方会越治毛病越多，然后到时候跟你吵起来或者大翻脸这样子。所以如果遇到笑点在哪里，你比如说你想到什么事，应该是啊，就是没有没事啊。所以那个遇到这样的脉象，我是觉得能躲就躲，免得就治疗的过程别弄到大家都很不舒服。那另外一点是，除了影子脉，我是确认一下这个人有没有解离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教把手腕是把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啊、哦，也可以把到一个跳动，就是反观的地方。那反观的地方是在把什么的？把这个人的啊、哦，刚刚讲到失智的那个肾脏的肾气，就是把那个这个地方要把的是，我大约说不是绝对啊、哦，但是大约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的元气还够啊、哦，他怎么样都是会活下来的。那他的这个地方的脉就是这样普通普通把一把就会把得到他的跳动。那如果这个人的身体已经活不好了，这个不好好照顾会可能死掉，但是好好调理有可能好起来。那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变成直接把不太到，但是你帮他把手腕这样掰过来把，哎，就有了。就是掰过来把有， 然后直接把不太留的，那 这个就是这个人身体需要好好照顾，不医可能会死，医的好可能会调好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个人的手这个地方反关的这个脉，我称之为命脉了啊，真的是你不管怎么样掰手腕都完全把不到的，那就代表可能啊，他们在灵魂的世界，他们灵魂跟肉体之间连接的那条线已经咔嚓剪掉了，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不准就会离开这个肉体了。所以如果你已经打到那种灵魂的世界他已经剪线的脉象的话，那不管这个病人怎么样你都不要再接了，因为搞着搞着他对方还是会死，而且死的是莫名其妙的，什么摔跤啊、出车祸啊什么的都有可能。所以完全没有命脉的，就这样的病人就尽量不要接，就他的潜在意识已经决定撤退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把的呢，我姑且称之为怦然心动脉。那克利你比给同学看哈，我每次都把不准位置， 就是 在手腕的正中间的地方， 然后这个肌肉的收头的地方，差不多这个位置，这个肌肉收头的地方 啊， 这个肌肉的收头 哦，好，就是这个怦然心动脉不是把自己，而是把别人。就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要找你看病啊，你呢，他手伸过来，你先摁一下这里。如果你摁的这地方完全感觉没有跳动的话，代表他的肉体对你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是不管那个人已经挂，你是不是已经挂在你的枕到你面前了，但他的身体在告诉你说不要碰我，也就是他的身体瞧不上你，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摸他那个人的肉体的意识是喜欢你的，就会给你一个跳动，但是给你按个赞啊，就是但他的肉体是不喜欢你的，就没有那个按那个赞的感觉。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他因为人的肉体能量啊是跟潜在意识有相当的连接的，所以有可能是他的肉体认得出来你的医术刚好帮不到他，或者他的肉体在告诉你说我还要再病一病，一直病到这个人想通一些事情为止，所以我现在没有准备要好，所以你不用来治他。就是如果你把不到怦然心动脉，没有得到对方肉体的按赞，比较严格的中医江湖规矩就是这个病人就不要接。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开在诊所上班怎么办？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比较自由啊，能够拒绝病患的中医人的话，那就是把不到怦然心动脉就不要接，因为通常接了之后也不会好。所以这几个要先把病人这样子做一个筛选跟过滤，然后简单来讲，我常常说武功天下第一的必要原因是你从不跟比你强的打，对不对？就是像这种把不到怦然心动脉啊，把不到命脉啊，影子脉是硬邦邦的，但是就是铁定你打不过的对象啦。你要保持无败绩的神医记录的话，这种必定会让你败下来，就是不要碰啊。所以有很多我们这个业界人说，我的治愈率88%，对不对？那但是呢，他退客人的退客率99%啊。对，所以这个啊，大概是这样一回事。所以就是把脉这个地方跟同学稍微补齐这些。当然，这个东西我要问了。表哥，你的那个拍脉象的那个拍照技术，能够拍得了命脉或者怦然心动脉吗？或者这个能够 mapping 吗？因为怦然心动脉真的就是只有那个人跟人之间是对的，那两个有缘人的时候会出现的脉。那所以而且为什么这个人对你没有怦然心动脉？这也是真正原因，可能我们头脑都不会知道的啦。这只是缘分的网络里面，刚好这个地方觉得缘分不足的感觉。好，那这个剩下来的几分钟啊，我如果要讲《伤寒论》也讲不了几句话了，所以不如就同学讲到现在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要确认的内容，我们就给同学提问一下下好了。啊，什么东西？ 那个刚讲死脉那块地方， 啊， 是哪位置？死脉， 命门脉， 命脉，命脉，命脉，好，这个地方，哎，关 这个，哎， 好，还有没有啊？ 掌关是左手右手都麻吗？ 对，都有，两个手有一个就可以了。对，有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有，不过还可以啦，就身体不太强，就这样。 是在这个肩 石 这位置附近吗？ 没有，好像克力，你去帮他确认好了。哎，对，克力能够帮他们做一个比较定性定量的成熟。就用生药了， 你其实要换到就是煮水，那有没有人用？ 可以哦，生药磨粉混进去可以啊。 剂量， 你爱多少就多少吧。是我刚刚在这话是不一样的问题。就你刚刚问我说，坑中没有做海金沙，对不对？那因为我是台湾人，对不对？我就会说没有啊，你要啊。只要大家拼一百罐的量，我叫样板马上做啊，就是没有的地方做就有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们台湾人直接去药厂下定价就好了。哎，后面有人举手，先生，你说啊。 那个刚才讲右寸脉的时候， 不知道啊， 右边的这个寸脉好像没有讲到。 右边的侧脉啊，是这样子，一般是把肺的状况，那我们等到教到咳嗽的时候，就会要教怎么把它了啊。啊，还有。我这样说啊。没有治厥阴，没有打淤血，补药不能随便吃。这句话要建立在这个病人他是厥阴病很厉害，淤血也很厉害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病人是厥阴病一点点，淤血一点点，还没有大到说阻抗这个补药的话，还是补得进去的。哎，请说。 那个怎么知道这个人有阴还是淤血呢？ 哦，我其实从上课到现在，我已经讲了两回了，就是没有上火的脉象，可是就觉得一天到晚觉得自己热烘烘在上火，啊，这是其中一个。那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分辨，这个讲到打淤血的方，我会继续讲啊。 老师， 有 湿不受 影响， 那个什么， 你是说 就如果湿 体，对不对？啊，对不起，同学提到一个事情啊，我又漏了。其实刚刚说到的是补药进不去，对不对？其实湿气也是一个原因，就这个人身体里面太湿了，补药也会进不去。所以到时候还要同学就是要考虑的，就是连湿气也要先处理掉，尤其是内脏的湿气。你还没问完呢，问完。 那如果是泌尿区一直不好的话，是不是要从肝阳虚开始？ 脾阳虚补不好的人要用肾阳虚开始补，就是比如说你理中上里面开始加附子之类的，就是肝阳虚可能脾阳虚嘛，脾阳虚可能肾阳虚。摩阳怎么样？ 我家小孩子七岁，打小就是每晚上睡觉就是摩阳，上会咬牙。 你的问句在哪里？就是问句是这样子啊，小孩的磨牙基本上是因为某种压力，那直接给小孩疏肝解郁的方，我刚刚上课也讲了两回了，益肝散啊，治小孩磨牙的益肝散，但是你 一定要知道，就是七岁以下的小孩哦，他是会非常严重的复制大人的情绪的。所以事实上，真正的治法是在他周遭的公尺内，只要带大人都不要去理他，才会爆发。我说什么东西小孩特别懒得运动？ 看着不好， 有点积极的态度，状态就是那种从小就不愿意活动，能坐不愿意躺，就是能躺不愿意坐。 哦，就是比较不爱动。那当然，这也可能是，就是说，真的是这样，也有可能是湿气。但是我要说的是啊，我对于有人，我不太说，我只是普遍性的说一下，我对于任何人问我关于小孩子的事情，我都会讲非常保守，因为啊。一个家里面是很黑暗的地方，你不知道这个大人跟小孩之间有什么压力存在，就是大人会带给小孩压力，他自己可能不见得会知道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我是爱他呀，是督促他每天要早起啊，那这也是压力，对不对？就是我怕他被同学怎么样啊，所以我要讲，就是大人跟小孩之间压力的往来其实非常多的，所以一旦儿童累积的压力，然后开始有些身体的不舒服的时候，那我通常都会有时候都会想说，会不会在家庭里面，这个大人跟小孩之间的互动方法，其实还是在帮小孩累积压力，其实这个大人也不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只能说直接说磨牙的话是一竿子试试看，然后或者是直接解除压力的药，就是我讲过柴胡加的苦命，他那个科学的话一公克，然后用多一点的热开水让他喝了，然后出一点汗，这样就直接解除压力的药物。但是他是不是其实有一些生活中的压力来源啊？那些我就看不到，我不能讲。如果那个压力的来源不能解除的话，那还是会就是效果就是吃的药会好一点，但是没有吃药又回来，那就代表他其实生活中还是有压力的来源这样子。 后来讲那个基本的上学有关系。 还有吗？啊，你说吧。 老师，那举个例子说一下，什么叫羊食或者干羊食？ 啊，举个例子说一下啊，就是。3岁以下的小孩子过动的话比较像是羊食，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很快的就羊都虚了，这年头遇到真正羊食了还真不容易呢。所以当然有一些这个羊食的状态啊，就是它发炎发得很厉害，我们姑且算它羊食好了，但是这个是邪火，就是你那个脉啊跳动得很汹涌，比如说这个人现在正在猛暴性肝炎的时候，他是肝阳虚，但是体质上的话，其实过了婴儿期，世界上已经没几个人还是阳虚的体质了，这样子。哎，请说，你说什么？你的这个问题我要反过来问啊，这个人有一点晕血，有点厥晕，那你现在他要是要治他什么？如果他，你只是要让他的生活品质提高，对不对？那主要是不是补脾胃什么，而是你的补药要开精准。其实这个人的，比如说只有一点点晕血的人，你补药怎么不开大黄正常来，对不对？如果说这个人他的虚，比如他身体不够好，他是属于顽症还是肾气顽症？就是这个，如果他的阻抗不用考虑的话，那你就是辨证越精准越有效，这样子。那请坐。 就是小朋友他慢性咽炎，然后一感冒就会喉咙发炎，然后。还会早晨早起来都会干呕，然后半夏里面早没效，然后给过3天的北极攻克的那个真武汤，但是都特别有效。但是我记得以前说过，小朋友不可以用，不会让他发作。 哦，对，我这但是也不是绝对吧，就偶尔用一下没关系，就是不要长期吃就好。 那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给一个小孩子啊，长年累月吃父子，那这个补法会让他提早发育。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因为人是小孩子这样的，一旦开始进入青春期了，他的脑部成长就停下来了。所以就是说，提早发育比较不聪明这样子。但是你有病对症用父子是没问题的。好，那上课时间到了，我们就两点再回来。那两点回来就从太阳现在贵区上马化汤这样子。那同学都听过了，对不对？回家睡觉，不要来了，就把握时间休息啊。好，一起。